同学，上课时间还没有到啊，我不是要上课，只是我们家自己做的圣器丸，那尹宁就是分卖给同学啊一些。那这个有同学问说里面的药物是干什么的？那首先是有个地方，它这个药那个标签上写藻皮的，藻皮就是山茱萸啦。其实我们那时候写给生源的药单，我写藻皮，因为生源习惯把这山茱萸简写成藻皮，所以就他就已经抄我那个药单就抄成藻皮了。那至于说加了细心或者是生附或者是乌头串乌头，都只是为了让药性走得更透一点。那其他的那个什么清香子哦，那种东西是用来只是分他一点力气去补眼睛，不用也没关系的。脉动五味子只是分差一点药性去补肺而已，不用也没关系。六葱蓉呢是补肾药里面比较柔软温和的，所以呢用加点六葱蓉当附子，比较不要那么刚烈啊、哦，就是让补肾药的要柔软一点的用六葱蓉。牛膝车前子帮忙利水，这常规性的加。那火消绿矾呢？那个是有一个方叫做消矾散，那消矾散可以泄肾里面的火，那比用那个知母黄柏要好太多了。所以消矾结构就是说，对人体来讲，就是吃了之后非常有可能会人比较舒服，而不是虚掉的感觉。那赤石之呢，只不过是汗接气血的，加好玩的。那所以同学不用太深究了啊，介绍完毕。 尿 水好，什么东西？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上正课了啊。好，就一天15克或15粒或25粒都随你啦，一次15粒或25粒都可以。那而且像婉慧姐、尹莹都是有时候吃圣器丸类都不是很消化的，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就已经是尽可能把它做到比较好消化的程度了，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敢保证，因为我们这边就有就长期对圣器丸都不是很消化的人在这里。那么我们昨天的课呢是讲了五苓散，那讲了五苓散之后，我就想说顺便岔题说一下一个叫做猪苓汤的方子。那猪苓汤的方子我会让同学翻课本，可是它的主治我觉得同学你不如到时候另外抄个小笔记，这样比较简单。就是猪苓汤我们先看啊，阳明篇的9-47条阳明篇的9-41条，简单来讲，就猪苓汤的样子是：这个人小便不利，但是这个人呢，又口渴又觉得热烘烘，这是猪苓汤症。就是五苓散症，五苓散是口渴小便不利，但这个人体质没有特别燥热的感觉，所以这里看到就是说，小便不利，尿不顺。然后很口渴，然后主观的觉得热，这样的情况用猪苓汤啊。那猪苓、茯苓、泽泻都是五苓散里面的主结构有的东西。那阿胶来滋阴补血，滑石是清泻这个身体里面的这种热的啊，尤其是膀胱的热，滑石清起来还蛮有效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它又帮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水的循环。但是呢，他又同时又把一些滋阴清热的药加在里面，这是他出现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出现的地方。那第二个出现的地方呢，在少阴篇，同学啊，我知道同学现在应该已经跟不上，没关系啊。那少阴篇的11-40条，那在这个非常比较算是阴症啊，比较人没力气啊那种少阴病的状态，他说这个人已经拉肚子拉了6-7天，那少阴病拉肚子通常都是寒泻水泻了，然后他又咳又呕又渴又心烦不得眠，他睡不着觉也是主症，用猪苓汤清泻这个热啊，就是让全身的水循环比较顺。所以这个时候一旦这个水循环能够顺了的时候啊，这个人的肠道比较能吸水，那拉肚子可能会好转，然后呢塞在肺里面让他咳嗽的又咳嗽又恶心又渴的，代表是肺里面又有水又有热。那这个东西猪苓汤的这个病机啊，一般的医书都是注解为水热互结，就是水里面有热所以塞住了，就是水跟热纠结了所以塞住，这样的情况用猪苓汤。那你看这个少阴病的11-40条的主症，你当然会觉得很困惑，就是因为 主症有点杂，你会觉得你临床对不到完全对的主症况。但是呢，你记得朱琳他的那个主症的样子哈，就是这个人小便不通畅的同时，他的心情非常的烦，你记这样就好，烦到会睡不好，就是热、口渴、心情很烦，而且小便不顺，这个又朱琳汤。所以这个时候变成说，我们张仲景，如果我们要岔题讲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治失眠的方剂版图的话，朱琳汤也是一个。就是当你遇到人失眠的时候，你要问他说，你小便有没有顺，或者小便有没有顺，有没有一直心烦睡不着。如果是小便不顺的失眠，那还是要用朱琳汤把他的水分之中的热邪分消掉，这个人才会好睡。而朱琳汤我们现在临床是用来干什么呢？朱琳汤临床是肾结石的打底方，就是肾结石在发痛的人，他那个肾结石有可能是水热互结，所以在肾脏里面结石，所以这是一个肾结石的打底方，可以这样子用。然后化石头的药，我们第一堂课讲到胆结石的岔题的时候已经介绍一些化石头药了。那肾结石的话就是重用金钱草，金钱草一次就开2两，或者到青草店买生药都可以。那金钱草化肾结石的专对性非常的好。那猪苓汤当打底方，然后金钱草来化结石，这体质上的猪苓汤调节，然后金钱草化结石。如果你还要帮忙把石头推顺一点的话，那请看太阳下篇八支几条，翻一下啊，8支6条，8支6条是，哎，请说。就是说肾结石的情况，你基本盘用猪苓汤，然后再外挂别的东西，就是拿猪苓汤当做基本盘，然后再外挂别的方的剂量。就是说我现在要讲的是外挂的药啊，就是刚刚讲说金钱草外挂可以开重，那另外还有两个方可以外挂，就是这个8支6条的肾脏结的方。他说一个人呢，如果小腹发硬隐隐痛，然后好像小腹按起来有核，这个是感冒里面的那个奔豚病刚发作的时候的这个苓桂枣甘汤，那那个苓桂结构加上枣甘也是让这个肾脏里面的水分得到调节的，所以这个是可以挂进去的方 A。 然后后面的桂枝茯苓枳实芍药甘草汤也是可以挂进去的，因为我们说枳实跟芍药刚好是管状物部分，它可以得到按摩，对不对？那桂枝茯苓结构呢又刚好是，当然猪苓汤已经有茯苓了，所以不用再下了啊。但是这样子加强这个膀胱气化的功能，那整个尿路会比较顺，这些都是可以挂进去的。所以就变成用猪苓汤来岔个题，我们就顺便把一些常规性的肾结石的处理啊，就这样顺便带过一下。而且它跟五苓散是一个对子，就是都是治疗这个水循环跟水代谢的重要的方剂。然后呢，我们回到讲义第4页，今天要讲桃核承气汤跟涤荡汤啊，开始。那这个桃核承气汤在张仲景的故事版图里面是，这个人感冒了，然后他的个性是如狂，涤荡汤是更严重，是发狂。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跟同学介绍这个六经病的大纲的时候，有讲过说如狂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脾气特别坏。那这个样子呢，这也是太阳经的邪气入腑，具象化成有形的身体的疾病的另外一支。五苓散症叫做蓄水，那个桃核承气汤跟涤荡汤叫做蓄血。这个就是当人的这个下腹腔底下的有淤血开始产生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很有趣啊，就是人的大脑恐怕真的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就是一旦有淤血影响了这个人的这个腹部的这个所谓的太阳神经丛的时候，人的头脑就会有异常的情志反应出现，就是会有非常奇怪的情绪反应。那我记得好像曾经听过一个我学姐的案例哦，她就是她的就是应该是认得的某个人家里面的女孩子啊，一个小女孩，大概国中还高中吧，就是一点点小事啊，就跟父母大吵，就是已经没有理由大爆炸的事情了，也要大爆炸。然后后来我那个学姐就怀疑说，会不会是下腹有淤血造成的？然后就按一按那个女孩的下腹部，然后发现果然一按，就左下腹这边啊，当做按淤血点，发现果然一按就非常的痛。然后后来据说给那个女孩子吃了一些微量的桃核承气汤以后，她的那个脾气会暴怒的状况就平下来很多。那当然 也有一些少数的女性同胞可能月经来的时候脾气会非常的凶暴，那这种情况算是如狂，不是完全的疯掉，但是基本上看起来也是蛮疯的。那这种情况用桃核承气汤，桃核承气汤的药味结构是桃仁跟桂枝跟大黄芒硝甘草，那大黄芒硝甘草这个结构称之为调味承气汤结构，大黄芒硝甘草调味承气汤结构。那等一下我们的阳明片会教承气汤，就不多说。那桃仁大黄，桃仁是让塞住的血可以滑润的，那大黄也是把血冲开的，大黄是很重要的打淤血的药。那桂枝呢，帮助血中的这个推挤力，这就是基本盘的用药。所以当那个淤血还没有结成真正的硬掉的血块以前，桃仁承气汤都还蛮能够使得上力的。所以这个方就是基本盘是先介绍到这样子啊。那至于剂量的话，我觉得同学凡是有大黄的药物哦，剂量都是不定，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大黄耐受度差别可以非常大。就是从前大陆来的老中医哦，他们遇到患者都会先问一下你府上哪里，这不是在话家常，是要听一下。如果是那种来自于四川的人，可能他因为他吃辣平常都吃得多的人哦，可能他的大黄的耐受力会偏高，你如果要打他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大概要多开一点他才会能够通泄，尤其你目的就是要用下法的时候。那当然老中也会问府上是哪里，如果是湖南人的话也会大黄开重一点，但是班上现在就有不吃辣的湖南人在，所以这个问这一句我觉得已经是完全没有意义了，干脆直接问你平常吃的有多辣，对不对？而且吃的辣的人也不见得绝对就是大黄耐受力高，只是大黄的这个耐受力高低的差别真的是因人而异，可以差到就是有的人一钱就拉到死，有的人一两还 OK， 所以这只好单独就少量少量试验。那桃仁跟我觉得桃仁还不至于把人吃得太痛，所以不用太努力。我觉得吃了之后会肚子被那个药打到相当痛的是后面下面附的那个底当汤。底当汤呢是治芒大桃，就是水治芒虫大黄桃仁，就是打淤血的四个很主轴的药物。当然到了虚劳篇的那个大黄蛰虫丸还会加两个奇槽跟土鳖虫，但是奇槽跟土鳖虫严格来讲不是打淤血的，是别的用途。所以底当汤等于是张仲景用来打淤血的最重要的四味药都在里面了。那大黄跟桃仁已经讲了，那动物药的水蛭，那这个很恶心的软绵绵的水蛭，就是它的功能就好像你的淤血块，它像是一个小孩子舔棒棒糖一样把它舔到没有。然后呢芒虫呢是很猛爆的，就是如果你看那个乡下人养牛养马的哦，那个吸血的那个芒虫哦，就扑上去牛马屁股上面吸血的时候，真的是不要命一样的飞扑，然后牛马也被扎得非常的惊吓的那个样子。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淤血块，如果是大颗的，遇到芒虫呢，就可以把它打成小颗，那水蛭把它化掉，这样的感觉，就大概用这个画面感去想就好了。那当然，水蛭我是曾经在那个成都的同仁堂看过，让我大失所望的，因为要用水蛭就一定要用会吸血的嘛，对不对？不然有任何意义吗？可是成都我看到他们那晒干一条条的，就是看起来就是不是真正的水蛭，就是有水蛭跟阔鱼之间那种生物，就下雨天会出来逛街的，我们台湾人叫麻黄的那个东西，就是那种不会吸血的，就你手指头给他，他也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就是那这种人就没意思了啊。就是因为中国人实际上认为说最效果最好的水蛭是那个小只的，吸血是头也会吸，屁股也会吸，像个定书针一样抠在人身上，那个是 double 的有效啊。但是现在的水蛭真是越来越孬掉了。不过而且呢，中国人真的这种事情是这样的，水蛭跟芒虫啊，它都不是算大小，不是算重量，是算个的。水蛭几个，芒虫几个。那水蛭啊，这个药物，用的时候呢，古时候是有人说是，医书有记载说有人吃生菜沙拉，中国古时候吃到生菜的时候，就发现水蛭可能有虫卵进到肚子里，然后水蛭造成问题，所以后来呢，中国人泡制水蛭就泡制的还蛮用力的。那到了近代啊，药房里面的水蛭基本上是油炸过，就是脆脆的，就炸过的水蛭看起来就很光亮，像是蟑螂的肚子一样，就是卡里卡里的那种感觉。那个 可是炸到那个地步的话，基本上那个药性还在不在就很值得怀疑了。所以我现在我用水质呢，都是如果是用煎剂用主药的话，我就会到生源去跟他说我要买生水质，就只是晒干而已，就不要炸过了。那如果要磨成粉做散剂或者是做药丸的话，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用差不多130°C的低温烘烤20分钟，就彻底就是说让它不要有虫卵就好了。但是再火力再强就怕药性被破坏了，所以水质的用法上面就是说尽量用生水质，然后用烤箱用低温，就是做一个防范性的消毒的措施，哦，这样子会比较有效。那其实等到讲到稻黄蛰虫丸的时候，那个土鳖虫哦，又更加是需要低温来处理的药了，只是那个没有什么副作用，低温处理也可以啊。所以底当汤呢，在太阳篇出现的时候，他是说这个人是完全发狂，完全发狂就是讲的话，你会知道他已经脱离现实了。就是不只是脾气怪力暴躁，而是说的话的内容已经完全脱离现实了，这样叫做发狂。大陆人说，请问一下大陆同学，你们大陆人说这个人在说胡话的时候，一般来讲是说什么样的内容叫说胡话？哈，牛头不对马嘴的，这样可以吗？胡说八道，现在很多人都是不需要得这个病也会说胡话。算了，反正就是会跟你看不到的东西在聊天啊，或怎么，你就知道他看起来是疯疯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要可能用底当汤，那底当汤吃下去，它那个破瘀血的效果相当猛烈，所以会痛，可能会痛一下，然后拉，大概是这样子。那底当汤的好用呢，是那个什么，比如说。脑子里面有血管瘤啊，就把这四味药磨成粉啊，装胶囊啊，一天只吞一颗也不会痛，让它那个化瘀的效果去治疗这一类的东西，那临床还是还蛮好用的。那在张仲景连署到感冒的这个桃花神奇汤跟底当汤症，在伤寒论里面有一个使用上的规范，他这样说，张仲景说，如果是桃花神奇汤症的话，你要先把他的感冒的症状发掉。就是先用桂枝汤啊、麻黄汤什么的，把感冒的症状发掉，再用桃核陈皮汤把那个剩下的淤血打掉。那如果用底当汤的话，要先把那个淤血打破，你才能够发感冒。就它的发感冒跟打淤血的顺序是相反的，就是桃核陈皮汤是要先发感冒再打淤血，底当汤是要先打淤血才能发感冒。这是临床上面张仲景的一点小规毛啊。那其实我们现在都不是那么计较了。那另外有可能用到桃核陈皮汤的机会是，比如说，等一下讲到少阳篇的小柴胡汤的时候，会讲到小柴胡汤有一个状况叫做热入邪视。这个热入邪视是这样子，他说女人在月经期的时候，身体会自然而然把那个。感冒的病邪，如果女人在月经期感冒的话，那人的身体会自动的想说哪里有出血，就用那个出血把那个邪气推出去，所以呢，身体就会自动的借用这个足少阳胆经，去把那个淤血把身上的病邪从月经的经水里面顺便丢出去。可是呢，有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病邪推到足少阳胆经上之后呢，这个人月经刚好又结束了。所以就垃圾拎到半路没地方丢，哦，这样的画面，然后这个人就会有热邪，然后心情很混乱、烦躁的这个症状。那这种热入邪视的症状，哈，当然在少阳经上的邪气就是很基本盘的，用小柴胡汤把它发掉。但是有的人就是用小柴胡汤把这个邪气发掉以后，他的下腹部开始出现淤血点，他开始会心情烦躁了，就是那一条邪气已经烧出淤血了。所以那个时候在用完小柴胡汤之后，就有可能再用桃核陈皮汤把那个淤住的血把它化掉。那如果你要说我日常生活中想知道自己平常有没有可以用桃核陈皮汤的淤血，首先的话，这个左下腹自己这样子按一下，同学尤其是女性同胞，有没有人就是直接按了就会痛的？还好啊。那不然的话，左右同学互相帮忙，就是你啊， 这只手扣在对方的膝盖上，然后大拇指这样抠进去，这个穴道就是对方两个膝盖，这样按在他的膝盖上，然后大拇指这样抠下，有没有人会特别酸？要你抠别人的膝盖，如果会很痛的，代表这个人有淤血，身体里面有哪里有血塞到。男生也会微微的有，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样？你手按在他膝盖上，要这样子扣，血海穴吧，血海穴。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人长期身体里面都有一些淤血的话，这样子按的通常都会有痛。那有痛的话，你就可以稍微试着从比较温和的破淤血的药开始调理，然后慢慢把它调理到不痛。那有的时候只是这样子小小的动一下，哎，这个人体质可以得到相当的改善。那我们现在既然讲了这种打淤血的方法，我们就岔过去看，虚劳篇的大黄蔗同丸啊。虚劳篇大黄蔗同丸经注叫第几条？13之多少？13之32啊。大黄蔗同丸的主症啊，你看各位同学，你看我们血痹虚劳篇，对不对？桂枝、龙骨、牡蛎啊，天虫散啊，小建中都讲了，肾气丸也讲了，黄芪煎中也讲了，然后酸枣仁汤也讲了，大黄蔗同丸讲了，我们快要结束了，对不对？就虚劳篇也顺便杀完了啊，虚劳篇又杀的好奇怪。那这个大黄蔗同丸啊，这个蔗虫是土鳖虫啊，那这个虚劳大黄蔗同丸的主症啊，它就故事情节是这个人曾经很辛苦过。那那个很辛苦的具体内容，各位同学你们就自己回忆，尽在不言中，好不好？哦，就是这个人曾经很辛苦过，所以他五劳七伤了。我就觉得大黄蔗同丸真的好容易制造。从前我们在出版社，有的时候明天有同人志的那个贩卖会哦，然后要卖漫画那种同人志画家，就哇连续熬夜3天5天在那边赶稿，然后送印刷厂这样子。那样的赶稿，基本上只要2次3次下来，一定就大黄蔗同丸症了，就血就已经烧干了。哦，那当这个人的血液开始烧干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不是主轴血管，因为主轴血管如果有干血的话，那人当场就死，对不对？也不用再继续讲虚劳了。但是比较末梢的血管有淤血在里面的时候啊，那张仲景给的主症叫做肌肤甲错，两目暗黑。就是这个人的皮肤会有那种有一块皮肤特别干，然后容易抠出血血的那个状态。也就是说，因为有的人他的身上的有一块某一块皮肤就是硬硬的，抠得到血血的那样的状态哦，就是治皮肤的什么疏风的药什么怎么样都治不好，因为一般认为说这种类似癣的东西是血虚而受风，所以要用驱风而补血的药。可是大黄蔗同丸症的人就是用这种驱风补血药都没有用，因为他那个是皮肤底下支持皮肤生长的微血管被塞到了，所以他那块皮肤就是得不到滋润，然后就是干掉的。那这种时候必须要用大黄蔗同丸长期的慢慢的把他这个微血管的淤塞都打通了，他皮肤才会好起来。那另外一个两目暗黑，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难以形容，简单来说就是你看这个人的眼白，觉得他的眼白不够白这种感觉。那大黄蔗同丸的方子啊，很多我们都已经认识了。大黄是冲淤血的，黄芩是清虚热的，甘草呢3两放那边是基本盘的。然后呢，桃仁认得，杏仁认得啊，杏仁也是有滑润的效果的，芍药也是拉血的，这都认得。那有几个你们不认得的，地黄的话是又让血变多又补血。那不认得的是甘漆，这个漆树流出来的这个汁有毒。烘干了以后毒性比较减弱。那干漆这味药的好处是，比如说你的骨髓的造血机能已经有一点不好了，那干漆呢就好像是能够把那个已经不好的造血细胞刮掉，让它长新的。就是干漆是一个中国人 地位放得很奇怪的一个叫做非补之药，就是会把你身体虚的部分整个刮掉，让它长新的，把其他的补药药性引进去，把就是它硬的能够把不好的地方刮掉，然后把其他补药的药性拉进去长好的东西。所以中国历代方剂里面用到肝气有名的方子有三个，一个是华佗青莲散，已经失传了，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确定青莲是什么东西，有人说黄金，有人说是什么，黄金是一味药啦，这个还蛮滋润脾胃的，有人说是黄金，有人说是芝麻，如果你硬的要复制青莲散的话，那你就不如就是黄金跟芝麻，然后跟少量的肝青随便做药丸吃安慰的，就是据说华佗的徒儿樊阿因为用了青莲散活了200多岁，这是江湖传闻。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大黄蛰虫丸，那第三个就是我常常会提到的益多散，一心方里面的益多散。那益多散呢也是所谓的丑闻变成药方嘛，就那益多散的那个条文一开始就是对不起啊，就是这个官老爷，我这个女人名副死罪，当作开头，就我这个一般老百姓，我这个妇女啊犯了大罪了，我知道我是死罪难逃了，但这个方献给你，希望能够从轻量刑。就是因为怎么样呢，我的老公呢原来年纪老了，想要补身体，配了一帖这个药，那这个药呢后来我老公来不及吃就嗝屁了，那我看我们家有个老的长工叫益多，看他呢也是走不动路了，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就给这个益多吃这个药，看他烦老公用不到就给佣人吃，就是佣人吃了之后呢，哇忽然就变年轻了，然后呢我这个女人也不过50岁呢，这个性欲也没有消退，就顺便把这个佣人拿来上一上了，然后呢上一上之后呢，然后呢这个舅舅怀了孩子，就这孩子我也觉得超丢人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可是呢这个益多有了我之后呢，居然还有多余的性欲，又搞上了我们家一个贱婢啊，一个仆人，然后呢就搞上那个女仆以后，就觉得是可忍孰可忍孰不可忍，就把这益多宰了，宰了他之后呢分尸的时候发现他骨髓饱满，所以知道这个药是真有效之类的，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修补骨髓的益多散啊，就是真是非常无聊的那种中国江湖丑闻啊，但这个药方也因此大红而特红，所以你要看药方主治是什么，就是乱七八糟一堆故事，然后意思就是最后这个老人家的骨髓是被修好了啊，所以就是益多散用肝气，什么叫实在是太傻，就是真是有名的方子啊。那然后呢芒虫讲过，水蛭讲过，那奇槽跟蛰虫呢是这样的，奇槽是金龟子的幼虫，那这个幼你知道各种昆虫的幼虫，就是金龟子的幼虫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就是倒着走，它是爬东西的时候啊，是它的那个毛毛虫一样肥肥的那个虫啊，脚都朝上也不会抓任何东西，它用背走，就是对，像我们有氧式一样那样走，这个脚在上面就只是空灰的。那这个倒着走的这个东西用背形的起草，它有什么药性呢？中国历代关于起草的方都是会让这个病变回它原来的部分，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人肚脐受了风邪，如果吃了起草，所有的风邪就回到肚脐，如果耳朵受了风邪，吃了起草，风邪就回到耳朵，就是那个邪气会被还原成它刚进来的时候的状态，就这个人已经受过伤了，所以让它时光倒流的那种感觉的药哦，起草的药性是这样子，就是会让病邪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回到它原来的状态。那至于这个土鳖虫呢，这个蛰虫就是土鳖虫，这个虫呢是一个中国人认为续断之力极好的虫，就是你有经络已经被你太过于辛苦而烧断了的话，土鳖虫是续断，因为中国古时候说土鳖虫这个虫啊是这样子，它本来是生长在那种草地里面，但如果你草地中间有开一条小路的话，这个土鳖虫就有一个嗜好，就是快要黄昏的时候一直在过街，从这边走过来从那边走过来，就是哪里断掉它就喜欢把它连在一起，就是它有这个习性。然后中国的古医书又说土鳖虫这个一只小小的哦，这种好像其实土鳖虫是六只脚的虫基本上是已经高度分化的昆虫，不是那种海参一样的东西，不是蚯蚓一样的东西。可是中国历代说土鳖虫，如果你把这只虫这样切两半，然后拿个碗弓盖住，第二天它屁股会找到头连回来，就有一个大陆的无聊老中医真的这样试过，就发现会长回来，它的屁股真的会找到头然后长回来，所以就是 所以中国古时候用土鳖虫是说，如果你完全不加以晒太阳或者烘干，只是土鳖虫弄死了以后啊，放在用个布袋包在身上，用人体体温烘干的话，那磨成粉是可以有人咬舌自尽，可以沾了那个断舌头再粘回去。就是据说啊，童话故事，大家不一定要相信，但是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药，那如果你的身体已经有什么地方已经被你烧断了，那土鳖虫是很适合的啊，就是它什么东西。阿明在说什么？ 培育断续膏。 哦，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东西。那当然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这所谓的断续之力特别好的，其实古书是叫玄花，只是后来传错了，就有人用玄附花也有效。其实古书是用玄花，不是玄附花。玄花是喇叭花，玄附花是金肺草，这两个是不同的花。但是就是玄花或者玄附花的花或者是根，你去熬浓浓的糖水，然后呢，如果你有那个肌腱断掉的地方，那最一直到近代中医都还有临床验证，就把这个熬的浓糖水啊，厚厚的裹在你断筋的地方，你断掉的肌腱两头会长两个小球，你敷了之后，两个小球会慢慢靠近，慢慢靠近，然后长回原来的肌腱。就是真的断筋是用玄花或者玄附花熬浓糖水做成浓膏，就是一片橘若贴上去那种感觉，然后来敷个差不多一个月，有如果你立刻就断筋，那个韧带断裂立刻断立刻敷的话，是有机会长回来的。那当然这一类的药，黑玉断续膏，比如说土鳖虫是什么的好朋友啊，人啊如果有骨头断掉的话，那个中药方里面通常都可以加土鳖虫跟自然酮的粉末，再加一点微量的马钱子，不加也没关系，马钱子很毒啊，加多了就会麻到，就会把人麻死。那这个土鳖虫跟自然酮是所谓的汉骨结构，就是焊接你的骨头，就是人的骨头要慢慢长回来，如果你等不及它长的话啊，它就据说就是用过的古代的老中医说，你这个土鳖虫跟自然酮的粉末这样一起吞下去之后，你当天晚上就会听到你断骨的地方有吱吱嘎嘎的声音，然后那个骨头呢，骨质没有长回来，但是那边被酮焊起来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江湖传闻啊。当然也有人临床用过，据说是可以有效的。不过 这个 自然酮就是自然的酮矿磨成的细粉。自然的铜矿磨成的粉细的粉末，那这个地方张仲景写说啊，这个做的药丸是只有小豆大，用九服五丸日三服。那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照张仲景这个剂量，每天就这么小小颗的吃这么一点点哈，你要治一个皮肤癣呢，都要等到三个月才知道有没有效。因为过去有同学真的就这样吃了三个月，他皮肤癣退了，有过。可是要等足三个月，你不是就很没有耐心吗？对不对？而且这个药又超容易坏，因为荤药太多，放放就发霉了。那所以呢，当然这种请各位同学如果买的话，因为这个药杀生杀那么多，不要浪费，请尽量就是跟干燥剂一起装在乐扣盒里面，比较能够保存。然后呢，吃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吃的比张仲景说的多。就比如说那个，你这样好了，你就一天每次吃的时候加一颗加一颗，你加到你觉得你不还不至于拉肚子或者软便的程度，就停在那里，就加到会拉了就不要吃那么多，就是不影响你的大便的状况的程度，就可以加多一点。为什么要用这个加多一点的方法？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谁都等不到三个月再看成果。对不对？通常三天五天没有效就不想吃了。另外就是说，它有的时候是要治一些比较需要剂量足一点的病，比如说这个人是肝硬化，大黄正丸是蛮有机会治得好肝硬化。它本身就是把身体里面淤塞的东西这样刮掉的药。那而且，我忘了是谁的，但是大陆有过一个临床验案，就是那个患者是肝硬化腹水，那他用大黄正丸来打他的肝硬化，然后用真武汤来退腹水，那就结局据说是就是那个医案的结局是还不错的，就是肝也还算能软回来，人也能活下去，那腹水也退了，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 所以这个方子啊、哦，也是虚劳里面很重要的方子，这边就说了。那至于说这个消食繁食散呢，十三至三十三条，因为我这次圣旨碗里面有加消繁结构，所以顺便就介绍一下这个消食繁食散叫做女劳。我跟你讲，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个男人，故事情节是有一个男人，他实在是太好色了，不停的上人，不停的上人，不停的上人。当然，我们的慈济也是不停的说上人。这个啊，但是啊，然后呢，终于变成有一点接近精尽人亡的状态。于是这个人就额头发印堂发黑啊，脚下发热，然后肚子呢鼓鼓的，这是一个差不多要精尽人亡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呢，在西方的病理学叫做爱迪森氏症。爱迪森氏症。我直译意义的话，就是这个人的肾上腺皮质的功能已经坏掉了，就是肾上腺皮质功能障碍。那这个肾上腺皮质功能障碍的人呢，他会有一个特征是，他的这个手肘，就是身体可以折弯的关节的部分的皮肤颜色会特别的深，代表他的肾上腺皮质的机能很差。那当然要透过不断的性交跟射精而达到这个境界是可能的。那至于说这个什么中国人说怎么印堂发黑啊，那种脚底发烫，就是大概你知道这个框架。那这个消食繁食就等于是在某个角度来讲是它，但我喜欢用火消，消食我用火消，就是做鞭炮做炸药的那个火消。那繁食的话我用绿繁啊，那当然用白繁跟芒硝效果也还可以啦啊，所以同学不用太计较药材。那这个东西就是它能够把骨髓里面多余的热邪抽掉，但是还不算是很伤人的元气。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中国人的病理学会觉得这个人他的，就我们西方人说的那个肾上腺机能萎缩，中国人的感觉是骨髓里面已经因为太过的耗损，一直骨髓里面累积的虚火了，所以用消繁结构来退那个虚火。那这个是一路，但是这个消繁结构呢啊，其实临床上还有另外一路病说会用到消繁结构的，就是这个人是长期的肝炎病毒，比如说 ABC 型肝炎的代言者，他拖得太久了，那个人会呈现一种比较憔悴的样子，就是这个人常年累月的就是肝功能的那个验血报告都不是很漂亮的人，也会变成这种好像人呢晦暗晦暗的那种人，很虚的那个样子。那个也是消繁。那我前一阵子上课有提到一本书叫做十一师秘药，它里面就有一个方子啊、哦、就是用这个消繁结构去做的。那这个消繁结构它怎么使用呢？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一种肝炎病毒的带源者，你用这个消繁结构加进它的那个调理身体的药。好比说 B 型肝炎的患者，你可以主轴治他的脾阳虚，用理中汤或者附子理中汤。 C 型肝炎的带源者，你可以主轴治他的肝阴虚，比如说用加味逍遥散，或者加一点更补肝阴的一罐煎，一罐煎很阴寒，微微加就好。就是你调体质主轴的药放在那边安稳的开，然后加一点这个消繁散结构，那它的那个验出来的那个身上的那个肝炎类的病毒的那个指标都会下降的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是消繁结构变成临床用来对治肝炎带源者的特效药。所以这个就知道一下。那当然我之前讲到一个很像虚劳的，同学不要翻书，我说一下你听一下就好，就是在阳明篇还有一个猪油煎头发，其实那个也要算虚劳。阳明篇里面讲发黄啊、哦，真的是胆囊病的发黄，那就是用大柴胡汤去打就好了啊、哦。大柴胡汤打胆囊的病特别强，那个是有大柴胡汤症的，就是上腹痛然后剧烈的呕吐，那你就知道那是胆囊病的。那至于说其他不三不四的黄法啊，比如说这个人看起来是没病也没在发烧，但他就是比较黄，那是虚劳黄小建中汤，对不对？那还有呢，像是就是另外他讲到一个黄，就是说这个人就是 猪油尖头法的那个主症就是这个人还没有老，可是他的内分泌系统已经老了，所以他就看起来，我觉得在女人身上比较明显，就是女人哦，又黑又瘦又皱巴巴的，然后又一天到晚在上火，口臭的不得了，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女人好像因为她一直在上火，所以整个人被烧黑掉了，然后老得特别快。那我说女人是因为在男人身上的症状好像没有女人那么清楚。好，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要用猪油煎头发，把头发熬到都溶解在猪油里面，然后猪油放到不烫了喝那个猪油，这个方叫做猪膏发煎。这个当然你要重新开启你的内分泌恢复青春，这个中国历代还有别的方，比如说叫做还少丹，就是还你青春丹，对不对？那但是这个还少丹这种植物药加起来就是不如猪油煎头发这种直接用人身上的东西入药要来得快。所以要，我是觉得虽然猪油煎头发感觉比较恶心，但是你吃还少丹真的就会比较慢这样子。所以这个猪油煎头发叫做猪膏发煎，这个方同学就记得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好像比同年龄人都老得太快了，然后又常常觉得口干啊焦躁啊，觉得身体好像都在上虚火那种感觉的话，那也是张仲景几个 最重要的滋阴方其中之一。我们现在提到过的超级滋阴的方，炙甘草汤是一个，蔓门冬汤是一个，猪油煎头发是一个，还有猪肤汤是一个，然后鸡蛋黄的那个猪鸟汤是一个，这都是张仲景非常重要的滋阴之法。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年头谁都会说阴虚火旺， 这五招谁都不会用其中一招，对不对？都在拿六味地黄丸在那边说滋阴滋阴滋阴，其实六味地黄丸根本就是拆掉两个车轮的八味地黄丸，那滋阴根本不是主要的目的啦，是不是？萤火归元跟滋阴其实是不同向度的事情啊。那所以就徐老篇打完收工。好，就是我们这个真的有点疯啊。好，那接下来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这个第四页，那么，啊对了，对不起，我要回提一下，大黄蛰虫丸的主症除了这种肌肤甲错、两目暗黑、有老淤血的这个症头之外啊、哦，还有两种病，我们中国人会把它看成是大黄蛰虫丸症，这两种病，一个叫神仙病，一个叫交结病，过节的节，交换的交。神仙病跟交结病是这样子，神仙病就是这个人呢饮食坐卧也跟一般人差不多，但是你会知道这个人活力不强，做什么事都淡淡的软软的，扭个抹布你就觉得他这样扭，就是啊，就是做什么事都有点软绵绵的，就是四体不勤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这种人也超省能源，人家吃一碗饭他只要吃三分之一碗饭，因此就是神仙病。那这个感觉像不做什么事这样子哦，做事情都淡淡然的做，然后吃饭吃的特别少，这种省能源的人呢可能是有淤血，他的系统比较就是使用的系统的量比别人少，所以叫神仙病。那另外一个是交结病，就是这个人每年里面就固定什么春分秋分夏至不舒服之类的，就是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他有一个固定的不舒服的点，那可能是他有老淤血，那个气血运行的时候过不去，所以在固定的节气会不舒服。那这两个也是大黄蛰虫丸的主症。那刚刚提到的底当汤，在太阳病的底当汤症叫做发狂，在阳明病的底当汤症叫做健忘。张仲景说健忘的一塌糊涂的人常常是有淤血，所以他才会健忘。这跟我们说人健，但是当然我们后代的医学中医学是认为健忘是因为心肾不交，要交心肾，代表的方式孔子大圣治枕中丹，简称孔圣枕中丹之类的药，就是或者是定制小丸。简单来讲，后代用来治健忘交心肾的药，就是要用心去交肾，这个心阳能够往下插的代表的药叫做菖蒲，端午节卦的菖蒲。然后呢，肾水要能够往上打的药，代表的药叫做远志。那你再挂一些菖蒲远志之外，你再挂一些补心阳的桂肉桂啦，或者挂一些 灵星安神、龙骨牡蛎啦，或者再加一个这个什么叫滋阴啊，收摄阳气的什么乌龟壳磨成粉啊，都可以，反正就大概这一卦是后代方常用的治健忘的药。那但是你如果这个后代方治健忘的药都不是很有效的话，那你也可以这个想一想说，哦，搞不好真的是有淤血了，所以就用个底当汤。有的时候一下子那个，但是底当汤的那种健忘，那真的是很离谱的健忘了，就是已经接近年老失智的那种超夸张的健忘。就是我们今天忘东忘西的时候，还可以用消心肾的法来处理。那还有一个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真的是脑血管又怎么样的？那个现在不是很流行用什么银杏叶子做的保养品吗？那我们中国人的偏方就不用叶子，用种子，就是白果呀，把它磨成粉啊，就和在那个绍兴酒里面，每天喝一杯就好了。好，这样子也蛮有效的。 那个老年痴呆呢？ 老年痴呆就不一定了。 有一家大面积的淤青。 好、啊。 淤青。 受伤吗？ 对，但是没有出血。所以你当他还是那个还是大龙色。 哦，都不是，大面积的淤青都算伤科，那个就是如果是受伤造成的，那整个方剂结构都在伤科那一块，就不是这种了。 生机散， 也不是，生机散是长肉用的，不治淤青。 那可以， 牛皮癣是不是也是大黄体 质？大黄牛皮癣，看这边那头下面，就是说伤科的药，对不对？就是什么正骨紫金丹之类的这种行气活血化瘀的药，那有另外一个系统啊。那我们这个课还来不及教，但那个系统你放心，你随便去查一查上课的书，很容易查到，而且很容易操作。就是还有什么，你楼下随便哪家药房买什么十八铜人行气散那种东西也有效的。那你刚刚说牛皮癣，我讲牛皮癣是这样子哦，好搞的很好搞，就是比如说一个大黄自从完吃一段时间就好了，难搞的就有点复杂，难搞的有时候那个风邪勾得太深，就是比如说大陆的陈朝祖老教授是用乌梅丸煎汤剂治好过那种难搞的，那还有一些偏方是建议大量的使用土茯苓，但是土茯苓哦，就我们台湾的土茯苓，我们助教试吃的结果，真的要很挑药材，差一点的效果就差很远，而土茯苓非常容易掺假。所以有点麻烦。好，那我们现在讲半夏泻心汤。那这个泻心汤结构啊，我们这个冲刺班来不及话说从头了。所谓的话说从头，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方剂结构其实是敦煌腐行诀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公式，就是比如说这个泻什么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什么一定是上面用黄芩、黄连，然后就是有黄芩、黄连、大黄，还有什么东西，就五味药一定选其中两味，有一个基本盘的结构。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后面的那个什么干姜、什么甘草那些是什么补脾汤里面去掉中轴的白术，然后怎么样？那也是有结构的，就是那是古方里面的一个数学式。但是我今天来不及讲这数学式了，所以就跳掉哈。那。丁助教，给我一个半夏泻心汤的条文，让同学看一下药味。八至二十八，好。半夏泻心汤的结构啊，其实教了泻心汤，同学就会觉得以后看到柴胡汤有一点似曾相识，其实结构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泻心汤结构是这样子，主轴呢？就是有把上面的热带下来的药，以及有补强底下的热的药。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讲义上面，半夏泻心，泻心结构跟栀子豆豉结构有它的类似性，只是呢，画身体感的图像是不一样的。那泻心汤结构的基本盘啊，是这个人是心下脾，心下脾呢，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闷闷的感觉，就是我们肉体的这个胃的地方有闷胀的感觉，所以我讲义上面刮胡说可以是浅表型胃炎，就是西医可以诊断你为浅表型胃炎，有一点胃闷闷的感觉。然后呢，这个胃闷闷的感觉，如果你用手指头往里面戳，戳了之后，如果会觉得更不舒服一点点，我说更不舒服一点点的意思说。之前有提到一个那个小泻胸汤，对不对？小泻胸汤就一戳就剧痛啊， 一碰就很痛了。那压下去呢，更不舒服一点点。那这个东西是张仲景说的心下痞。那痞这个字呢，它的这个痞字本身就已经在标示病机了，因为这个痞就是易经的痞卦。那痞卦是长什么样子的？就是应该是，就是本来是地天泰，对不对？就是坤在上面，乾在下面，就是天地交泰。但是反过来呢，阳在上面，阴在下来的时候就是痞了，是不是？所以他这个病机，说到痞这个字本身就标示病机，是这个人下面是太阴，而上面是太热啊。所以呢，但是这个泻心汤系的不舒服的点在这个地方，他就认为这个人是中焦无力运转，所以他开药是围绕着这个中焦在开。那后面的那个栀子汤系啊，也是一样的，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冷的，但是栀子汤系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在胸口正中筋，连那个肉体的食道的部位，就是好像你吞东西会经过的那个地方，觉得塞塞闷闷的，所以它卡到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的病机就微微的不同，所以就分成两路来讲。那这个心下痞呢，在这个桂林本的这个课本上面有另外一条，就是他说，如果你是这样子，觉得这边闷闷胀胀的啊，然后呢，按下去呢，感觉没差。如果是没差的，他说这是气痞，是虚痞，这不属于泻心汤。按下去没差的那种，是直接用小青龙汤退掉这个这边的痰饮就好了。所以按下去没差的是先用小青龙汤，也不用用多用克中就可以啊。那至于说那如果你这个心下痞的状态有了，那半夏泻心汤的这个结构，它用这个黄芩黄连泻心汤结构，其实你下面哦要暖一点，你加附子也是可以的。但是泻心汤结构跟建中汤结构跟柴胡汤结构都有刻意闪掉白术，就是竹这味药在古方的世界有一个很多地方都是被刻意排挤的一味药。可是为什么要被刻意排挤？对不起，研究中药学的人其实有发表过很多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看了没有一篇能让人满意。我只能说照古代的辅行诀那个数学算式里面，它就是会被排挤，我只能这样讲。但是为什么我不敢讲，只能说有一些可能竹会把中焦给固定住的那个药性，会让别的药转不通，所以才会不用竹。那就是那这个半夏泻心汤呢，如果你要说平常是怎么用，其实半夏泻心汤本身哦，就是如果这个人是肝功能不好哦，需要解肝毒的人，其实半夏泻心汤就是最廉价而有效的，就是减轻那个肝脏的那个毒负担的药，它会让肝能够排毒。但是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用这个方哈。那我记得龙帅江老师教我的时候，他是说如果你把到这个人的右关有滑脉，就代表他有闷，有热闷在那个胃里面，那这种时候就直接就看半夏泻心汤就可以了。右关有滑脉的时候，滑脉就是按到底下觉得那个脉有一点抵抗你的手，有那种抵抗感，有带滑的话，那至于说泻心汤系的后面两个也常用的一个生姜泻心汤，就是这个泻心汤结构里面生姜加重，他说这个是兔痢痞，就是他不但有心下痞的情况，也同时有容水泻或者是呕吐的冲动或者症状。那兔痢痞的话，再加重生姜去散掉那个水泻，效果很好。那以及膈气有食臭，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打嗝的时候，就是有嗝气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刚刚吃了热狗，什么味道都在那里面，自己都闻得出来。那种感觉的话，用生姜泻心去开这条路啊。那另外呢，甘草泻心呢，它的这个对治啊，这个生甘草加的比较重的这个甘草泻心，因为我在那个杂病的部分，甘草泻心，像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狐惑病，就是红豆当归红豆那个散的那个狐惑病，就是这个病是这个人黏膜的地方会烂掉。所以甘草泻心呢，就是这个人在口，我们那边口诀写口迷泻，就是这个人一面拉肚子，一面嘴巴是烂烂的。那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小孩子得的什么病毒？你知道，就是那个什么，嘴巴会破，对不对？哪里会破掉？ 那就是这个糖症嘛，就很简单，就一点都不复杂。那如果是慢性的，就是这个人如果是慢性的糊惑体质，就用甘草泻心调这个体质，就这个人凡是黏膜部位都容易发炎的，就是嘴巴容易破，眼睛角角容易破，或者阴道容易破，那都是甘草泻心。那另外在这个前面第五卷的那个六气篇哦，有说甘草泻心泻这个心的真正的意思是泻邪浊于心。邪浊于心是什么？就是你着魔了。这当然他那个治病是指说有风邪寒邪打到你的心，用甘草泻心去运转，因为他的这个运转之法啊，泻上焦火他用黄芩黄连，但是他泻这个心火他用另外一个转法，就是他用这种他用这种什么干姜人参红枣这类的补脾的药。那这些补脾料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泻心火最好的泻法就是直接补脾，因为火生土，你一补脾它就把心火拉过去了，所以这样子的泻法等于是不伤本的泻法。那这样它的微微的寒凉药只是做一个导引的功能，就是多余的能量可以去下一脏去补下一脏，这样的一个手法。那甘草泻心治疗邪浊于心，那历代就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啦，就这个人得了梦游病，就他睡觉的时候灵魂不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有别的不干净的东西来拿他的肉体来玩木偶戏，那吃了有好过哦，就是这个人，然后或者是有什么人啊，因为日本有一个医案是这样，有一个笨蛋家庭主妇啊，哪一次收棉被的时候不想把家里面一只猫也关到衣橱里了，然后这个就是什么机器猫小叮当的来源，对不对？小叮当来到这世界都住在衣橱里，然后就是关到衣橱里，然后那个猫已经被闷了不知道几天，一开衣橱那猫疯狂的扑出来，然后那家庭主妇被猫气冲到，然后之后就开始行为举止都像猫，然后这就是吃甘草泻心好的，就是这一类的啊，就是怪怪的啊，就是心中被别的东西冲煞到的病，用甘草泻心。那至于说栀子豆豉汤，这也是讲一个结构就好。半夏泻心啊，甘草泻心都是用科学中药就很好用的，所以也不用开大剂量。栀子豆豉汤如果要开煎剂的话，也不用开到大剂量。栀子豆汤开煎剂的话，基本上就栀子开三钱，哦，我写简写。那豆豉开三钱，然后它可以外挂炙甘草，这个是张仲景有讲的，但是我随便讲一下，就大约这样子。还有可以外挂干姜，甚至呢，也可在日本人的医案可以外挂半夏跟附子。反正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栀子跟豆豉这两味药的相对关系而已。啊，也是几句话就讲完，不过下课时间到了就回来再讲吧。 哎，叔叔，哟，甘草泻心和半夏泻心，他俩方子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就差一点， 就甘草多一点嘛。 对，就差一点甘草。 对， 他俩的药效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吗？ 蛮不一样。好，再看谁问。 我看有个朋友是他有心脏很严重，就是他这边按下部位这边有感觉，按有带点不好。 啊。我这样说哈，你刚刚说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有的人他是根本底子就太虚，所以他的那个胃里面的黏膜很破烂，所以他有胃闷痛。那这个在退那个胃炎的部分是半夏泻心没有错，或者是如果他的膈气就生姜泻心，可是他的那个虚弱的部分还是需要补。那虚弱部分补，经方的话是开黄芪建中汤，后代方是开归脾汤，所以这个东西是临床上是这样用的，就是你可以开一点泻心汤让它舒服一点，然后再开一点补强脾胃的。因为我们台湾的确是有擅长用这个半夏泻心治这个胃炎或者轻微胃溃疡的中医师啊，然后他给胃炎胃溃疡的病人开泻心汤以后，那个病人反而觉得更不舒服的。但那个不舒服的病人，我就想到说，哦，可能是他太虚了，就是开一点微微的归脾汤什么，那病人马上就舒服起来。就是这是常常会有的加减的方法。那你要不要合并？我觉得分开吃也不错，就是有两个向度，就是他 会有浅表型胃炎，它可能有发炎的向度，也可能有太虚的向度，就是这两个都可能。好，好，下课了哈。